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胖虎的人生相谈室，我是主唱 Ben， 我是鼓手小鸡。 Yes， 今天我们请到一个特别来宾，是我们这个四录集结束之后第一个特别来宾。 哦， 哎 ，Yes， 对，让我们欢迎郑宇春 from 灭火器。 Hey，Hello， 大家好。 是的，因为我们今天呢第三集的节目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请了几个好朋友。因为我们前几集跟大家聊到这个那个全职音乐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想要请几个好朋友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集的节目的 title 就叫“我就靠音乐活到了中年”。 嗯，为什么你要用那种很切掉的、很切掉的？ 因为这是一个题目啊。 嗯，酷man。 对对对。嗯，先干一杯吧。先干一杯吧。 哇，这个浓的浓的。 对对对。 不会啦，漱漱口而已啦。 只要啤酒音乐， 爽爽爽！ 头打哥啊！ 哦，我们这个，我们前一集其实聊的也不也没有说严肃的，就是这个全职音乐人，我们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然后跟我们现在身为一个全职音乐人的状况的。对，对啊，所以像比如说， 我觉得应该解释为全职的创作。创作 音乐人也可以吧，全职音乐人也可以吧。 因为有的那种，例如说 session 啊，或者是全职转到制作人那种， 你说他们不能当全 不是啊，他们赚更多啊。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 对。但我们主要是 focus 在，比如说你说的收入就是跟音乐相关的，而且基本上是第一手相关的。 好好好。 像比如说，我们有讨论到，比如说工程人员算不算全职音乐人？ 应该就不算了吧，因为他 就不是第一手 哦。 对啊， 我房地产大亨呢？ 你吗？ 胡乱的。 我知道你们团员是房地产大亨嘛。好啊，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是不是你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对于全职音乐这个事情，你也是从退伍之后吗？ 对，因为严格要说的话，其实是退伍之后。那当兵之前。都在高雄嘛，那其实有一阵子是一直跑台北，因为那时候在乐沃算工作，就做一些、哦，一开始是先做企划， 哦，你有做过企划？ 企划跟执行，对，那我做那个真的好累，因为你企划完之后又人员又不够，你还要再去执行这样。 是从那个海上人那张开始，好像是， 好像是吧，但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啦，只是。看到很多台北团，因为那时候觉得比较厉害的有旺福嘛，然后还有 Dizzy Bag 胖虎， 还有胖虎， 跟他们比起来， 我们是后辈啦，后辈啊。 还有那时候还有谁啊？苏打绿啊，就大概是那个时期，就是 1976。 对，就是在惹我可以把票卖完的那种。 对，他们都是收澳常客啊。 对，还有张悬啊，对之类的，然后。其实那时候就开始就想说，哇，这就是靠音乐过生活的感觉嘛。 所以你是退伍之后才开始这样吗？ 不，退伍前其实有在想，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如果哪一天可以靠音乐过生活，那其实还蛮好的。因为小时候开始弹吉他嘛，那有时候其实会想找别的工作，可是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我是很清楚说我还是想要做音乐，因为假如真的乐团玩不起来的话，我想我可能会去做 session。 哦，你也想过这件事？ 对，因为我以前的吉他技巧比现在好很多。 哦，是工时期吗？ 对，就没有在更早之前了。但那时候因为后来加入灭火器，就开始认真的在钻研在创作，就反而是技巧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弥补，这样可能就 练习一些基本的。 对，可是这样一过一过就十年就过，反正这十年自己也没练到什么，可是反而是 技术没有进步。 可能就慢慢的，因为我都有一些都故意编自己不会弹的，然后我再录完音之后再回来开始把它练它， 那就跟我们一样， 跟我们一样， 对，我们现在也是这样， 对，这样其实还蛮爽的，就等于你有在练。 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比如说你新专辑做完，然后到要准备发片场中间那个练习时间超痛苦， 超痛苦的啊， 自己要 疯狂，对，疯狂抓自己的， 抓自己的。我后来都会把一些比较难的，我觉得很难记的，我就直接先把它拍下来，不然小时候一鬼一鬼在那边，哇。这什么把位的什么蛙哥的手都怎么都顺都顺不起来这样子，所以后来就会其实也不算离题吧，我们这样子慢慢聊， 不会啊， 对对对，不会，什么都可以聊， 我们很 free 的， 然后后来反正我不知道怎么接回去， 就是你说你原本打算做 session 啊？ 对对对，我、哦、原本是那样想的啦、嗯。然后一直到当兵的时候，后来就有想说，那时候老板 OBS 问我们说，要不要干脆就上来台北？嗯，哦。然后有一天就我在站哨的时候，大正就打给我，然后我就说，那如果我们去台北会有一些基本的收入嘛？ 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公司就有给我们薪水，就好像是2万还是2万5、嗯，其实我有点忘记了。嗯，在我二十七岁退伍的时候， 你27岁才退伍， 对， 你逃兵役逃很久， 逃超久的哦。好了，反正后来就决定，我讲完电话之后，我就大概考虑了没多久，我就说好啊，那就上去吧。 然后你们三个人就一起上。 轮流上，因为我们退伍时间不一样。对，然后其实当下我就一直想，我记得我以前有跟 OBS 讲过一句话啦、嗯、我就说我好想知道，如果我的生活只靠音乐赚钱，到底会是怎样？嗯，对，所以在接完大震动电话之后，过没多久，其实我就答应了，因为我想要试看看自己可以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嗯，对。那一方面还有一点是，我觉得还有自己还是有乐团这方面的梦想吧、嗯，我相信我们都有。嗯，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在，我觉得啦，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不妥协于这个社会。嗯，就是你想要做自己的事情，可是我会觉得，像我们这种人啊，我们其实在这方面算是还蛮浪漫的。 嗯，因为有梦想嘛。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人是不能没有梦想的，即使他你不管梦想多大或多小。你只要有这个东西存在，你就会有活着的动力。 动力，嗯， 对，嗯、所以梦想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嗯，对。然后当然，我就是第一个梦想已经就答应的时候就达成、嗯，然后就接着就搬上台北，然后、嗯、 所以你是第一个搬上来 的？没有 ，PP 是第一个，因为他最早退伍。嗯嗯嗯、然后是第二个，大正是第三个。嗯嗯，对。但其实刚搬上的时候，我还蛮超级不适应的。 哦，你那时候好像有跟我说过， 对，完全不适应台北。然后那时候我们住在哪里啊？文凤城烧腊那里，台大， 哦，台大，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有两个室友，一个大正，一个是我们老板。结果我在那边住了一个月、嗯，完全没有看到他们一面。 为什么？ 就大正也还没退伍啊。哦、然后什么蛙哥，我就然后我退伍好像几天之后就马上搬上来了，这样、嗯、被强迫、哦，因为他们可能怕我，因为我其实。对，因为我对高雄其实蛮爱的，嗯，对，因为我会比较，因为他是我家乡嘛， 在啊， 对、嗯，我对他的爱其实会比台北多。 我发现高雄人都这样，高雄人对高雄都很依赖， 对，属地主义啊，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被遗忘的、啊， 嗯，而且你们的那个你们自己的小圈圈超重， 每个地方都有小圈圈吧，台北也是 有 啊， 你们更重， 就是可能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更团结吧。因为毕竟你们是那种北上来打拼这样子， 而且、嗯、你知道吗？有一次过年，然后我跟我弟去，嗯、我们就好像初二还初三、啊，我们就因为也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就想说，好，不然去那时候想说啊，不然去找大正，就开车 去高雄， 一路开到高雄、哦嗯。然后后来他们那时候有个工作室， 对， 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打麻将。然后我就想说，好啊好啊，我也去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因为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像你好，你在吗？ 我在啊， 你一开始就在吗？ 我在吧。 啊，对，我跟你皮皮还有那个是谁？那个胖子 波波，哈哈哈哈哈，组的那个胖子， 我们四个人， 你好意思说人家胖子？ 这是我们这一个界里面这个打招呼的方式啊。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啊，因为波波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很熟。嗯， 波波是谁？要解释一下。 波波就是以前。爱秀 T 苹果的鼓手， 对，也是马猴的鼓手， 对对对，好，但是现在重心放在别的事业上， 对，嗯， 好 ，OK。 然后总之我那时候就去啊，然后就是，想说啊，那宇辰、大正、皮皮我比较熟一点，那其他也不太熟，然后就好，我们借个机会聊个天什么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啊，他们都不鸟我， 我嘛有包含我吗？ 你们三个不会啊？哦，然后比如说后来因为打麻将打一打、啊，然后大家就不打，因为那天不知道干嘛，我一直炸胡。 炸呼 我们还有 摸两张哦， 我们可能要喝很多酒吧，应该都有喝。一直 那天好像没有喝， 是哦， 那天好像 没有喝酒，你还炸呼？ 对啊，而且我呼超多次，然后其中几次炸呼也是很奇怪。然后 啊，我们打的牌跟台北的规矩好像不一样吧？ 啊，对， 因为你们是有打花牌，我们是没打花牌 的。我记得有规矩不一样。 然后后来就是打完了之后，后来我就去换手，我就在客厅看电视，跟邱宇森，嗯嗯，然后我们就在看力王， 看到力王吗？我知道力王。 然后力王里面不是有个小王子吗？ 小少爷啊， 小少爷啊，小少爷啊。然后后来他们就在那边说，干小少爷就是邱宇森啊。嗯，那时候跟邱宇森番薯哈，完全不认识。 对，番薯其实介绍一下，是我们很多场合作的灯控。 对对对 对，然后他也是我们的高中同学，同班的。 对，然后那时候就跟他一起看了，其实两个不认识的人一起看力王，超快的。然后后来他们就在那边说，看小少爷就是番薯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哎，好啊好啊，那我记得只能拉近距离啊。哎，对啊对啊，哎，怎样小少爷？他一句话都不回。我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那不爽了。 没有啦，我们高雄人真的就比较慢熟了。我觉得我们这群的好像都是这样，除非是比较年长的。我们那时候年纪还很小啊。2000几年的时候吧， 嗯，好像是吧，反正也是二， 那时候还没当兵呢、欸， 好像还没当哦， 还没当兵，所以那时候你，就像我 啊，大学的时候吧， 我不知道，因为我大学后来都没去了，我那个时间走已经完全错乱了， 哎、欸，我那时候应该退伍， 反正大概就在二十五岁，24、25左右，嗯嗯，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就退伍了， 对啊， 那时候我们 退伍了，对啊，你们应该已经退伍了啦， 对啊， 因为后来要问你们当兵的事情。 对对对， oh.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你们那一群，因为你们那一群超明显就是一群，嗯，对。然后以前一开始就觉得，哇，你们的那个城墙超高的， 因为我们超团结的、 啊，对啊、嗯。然后后来我真的有发现呢、啊，就是其实他们其实也不会难搞，像我以前也觉得阿哲，就是没有气的御用音控师，我们有时候也会跟他合作。以前我也觉得阿哲超怪的。都不讲话、 嗯，他就很酷的感觉。 对，然后后来发现 也不笑， 也不笑。 对， 但他其实讲话超好笑的。 对，我后来发现阿哲其实跟我们就差不多。嗯， 对，我们就比较内向啊。 对，真的。可是一开始你就会觉得有点害怕。 你刚认识我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 我一开始根本不会跟你讲话。 对啊，我也懒得跟你讲。 只玩过一次 NDS 之后就不讲话了。 被我屌电之后。 玩什么？ 你记得吗？ 魔术方块要赛车吧。 那个马里奥的魔术方块， 哦，对， 去那个蜜月湾那一天，你记得吗？宜兰蜜月湾有他们也有我们， 哦，有点忘记 了。然后 很久了， 很久了，我们都彩，然后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他跟皮皮也在玩，然后我跟陈俊宏就说，借、这个机会拉近距离，就要一场啊，然后这女生。来啊！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很强了。 没有，我先讲说，你确定要吗？我大概都会先问人家。 真的，然后就被电了。Oh. 然后他就说：“怪，没多强嘛。”然后那天也就没有再讲过别的话。 就除了游戏以外， 对对 对, 对。但其实这就是我们示好的方式，因为敢跟你直接讲超敏的。嗯。对啊，我们都是这样子啊，不然你看，要是我们跟不认识的，然后又要硬要认识，我们就反而都。 更尴尬， 然后讲话都变超怪的这样。 哎、欸，真的好像是借由一个什么游戏兴趣，因为我记得我之前跟你有话题，也是那个星海争霸 啊。对对对，哇，那更久。 对啊，星海 我们还有一起打过啊。 对啊，我们还有一起打过啊。人类吧， 你是神主嘛？ 神嘛，对啊。 然后龙是虫嘛？ 虫啊， 对对对对， 撒出来啦。 很多吗？很多吗？ 没有没有，都在我身上。 好 我自己消化。 OK 啊 ，OK 啊。对，然后我好像也是后来跟你一起喝酒吧， 太多次了，我根本不会记得跟你喝酒的 局。不是啊，我是说，因为一起喝酒，然后好像也变得比较熟一点。 应该有个触发点吧？是什么时候？ 你还记得吗？ 我现在在想， 应该不是 EO 吧 ？EO 之前 不是 EO 之前，忘了。这种顺其自然的事情，其实也不会特别去记啦。 对啊，但是一个聊天蛮好的话题。好，来，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讲到。 但我人其实超好相处的，其实大家都觉得我很拽。你们眼睛有问题？ 很多人都觉得你很拽吧？ 屁啊！ 比如说小鸡现在也不能说跟你不熟啦。比如说你们一定会打招呼什么的。可是比如说，可能小鸡如果突然传一个 line 给你说，哎，宇晨，心情不好。你会觉得很奇怪 吗？不会，我会跟他聊到底啊。 你说怎么了？这样？ 其实我就我只要认定你是朋友，你有问题，或是你想要干嘛的话，我就一定。如果我除非我在忙，不然我一定绝对陪你到底的那一 个。哎呦，真的这个有感受到。 对，如果我认定 你有这么说过吗？ 不是不是，我是没有这么说过了。不过上一次那个某一次吃热炒的时候啊， 然后、哦、对、 哦、你上次跟我讲， 对对对，上那个触发事件、 那個、上一次嘛， 对， 上 Rock 那个嘛， 对啊， 对对 对, 對， 不是啦， 不是啦， 你们的啦， 我们的啦，哦哦哦哦对啊。然后反正好，对，就是 对啊。而、虽然话聊比较少，但我不会觉得我不跟你不是朋友啊，因为我们算是很认识很久，對對對對，所以我就会认定就 OK。嗯， 哇，感动感动！ 我们真的认识很久哎，老师 真的很久了， 真的真的非常 06年吧。 我们前几集节目也有讲到，就对啊，06年，嗯，因为我们讲到，因为我们就是讲到全职音乐人，嗯，然后讲到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收入嘛，嗯，因为音乐人收入其实超不稳定的， 超 一定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大家可以聊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你是、因为不是固定月薪啊什么的， 对对 对，然后我们就聊到那个06年，嗯，就是我们拿海洋大赏。嗯嗯，然后我就说那个大正那时候打电话给我说，哎、欸，可以跟你接一点吗？因为你们那个在录 Let's Go， 对，我们那时候在录音， 而且你们那张超金的， 对啊， 就是借算借蛮多的， 借蛮多，借十几万，嗯嗯，因为录音费就十几万这样、嗯，但其实那时候还蛮幸运的，就是我们录音师他也。就轻松玩那边的 小毛老师， 对，然后他也知道我们的状况、嗯，然后所以他就说，好好，可以让你们慢慢来这样。 哇， 所以我们其实蛮，但其实我们也是借超多钱，就是所有的朋友都打电话打了一轮这样、嗯，然后拿笔记本开始在那边记谁欠多少、嗯、这样子，嗯，就把它弄起来。 那时候超不好意思的，我跟大珍说啊，赶钱花掉了，买了一把吉他，然后讲完那天晚上，你知道怎样吗？就带咸酥鸡去啊，就是那一天晚上， 哦，就那一天 啊，买了300块的咸酥鸡啊，然后一下去，郑宇成就说啊，就这样而已哦。 哇，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 我对于这种爱恨情仇，我都记得非常清楚。 对，我发现从这些众人的这种耳朵听的，我发现我跟人家示好的方式，其实反而是用 考碎 的方式， 考碎的方式。 我可以懂这个、欸， 但很多人是没有办法 接受的，因为你考碎不会尴尬。 对啊， 而且你 因为我不喜欢 觉得说，哎、欸，你跟我考试，所以你是不是就是有认定 我？对，我就跟你、啊、跟你好，我才敢跟你考试。哎，有的人你考他就开始不爽，然后我就好啊， 是不是台北人比较容易、 啊？当然啦、啊， 对不对？台北人开不起玩笑。 你有考过谁，然后他不爽？ 我忘了啦，这种事情不会记得、啊，但你可能就考个几下，你就觉得。嗯、 不对， 这家伙好像不太，我反而会觉得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认识？那就算了。嗯， 好的，那好，我们回来讲一下，我们上次哦，我们有聊到说，比如说，我们从退伍之后开始教课嘛，嗯，然后小鸡一直到现在教课，然后我大概几年前我就把教课的重心大概转到录音制作这一块。嗯，然后我们一样都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我刚提到的，就经济这件事情，嗯，其实很恐怖，就是超不稳定，嗯，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以我自己啦，我自己目前，比如说做录音这块的话，常常会可能，或许可能半年没有任何收入的，嗯，对。那以你目前来说的话，你当然就是现在的全职音乐部分就是 focus 在乐团这一块， 对，嗯，基本上除非那种制作案或是配乐。 那种也是有 额外的，嗯，对，但对啊，这种案子多发一下吧。 你也会有这种不稳定的感觉吗？ 一定会有啊，因为好，我就来讲一下好了。因为后来我们比较开始赚钱的时候，讲白一点，其实就是因为岛屿天光的关系打开知名度。 哇，那台湾应该就有一点。 对，可是这个重点是在于，我觉得运气的存在真的是很重要。嗯，因为刚好有发生福茂这件事情，然后刚好又有人 我觉得不要讲运气啊。时机， 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都是运气、嗯，这真的是运气、欸，因为 我 找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释、啊。 可是我有一个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其实你们之前在那个海上的人，嗯，人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收澳了。 对，那时候慢慢起，因为那张应该算是我们的经典作品吧，嗯、就是 对对对， 开始 比较多人知道。而且你们在那一张的时期刚好又过了10周年。 嗯，这我们是没有那样想啊，反正可能是那张作品的歌真的都还不错这样。嗯， 对啊， 就开始收啊。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啊，如果不是先前有累积那些东西或作品的话，嗯、你后面其实也不一定 起不来。 因为其实你看有超级多的人在福茂那个事件，然后写很多歌啊。嗯，可是为什么？对啊， 有道理哦， 有 道理哦。我们导师没有这样想 过。你一定要累积一个那个下面那 对对对对对对 基本的 base 在那里。 对对对对。 哦，对，这一定是这样。 真的哎。 对啊，所以我不觉得全然就是 运气的成分而已。 对啊对啊。嗯嗯，对啊。 然后我们就刚好运气好，有写出那张专辑。 哇，好谦虚啊。嗯。 好啊，继续接下来。 然后 然后接着就可能知名度比较高，因为其实我讲白一点的，乐团的最大的收入其实会是在商演上面。 嗯，对。 因为大家如果看我们一直在表演啊，我们自己去办表演、办任何活动或干嘛的那些钱，然后你再跟场地去摊提下来， 对对对， 然后再还有公司、过公司，因为公司一定要营运嘛，你也是要公司一定要抽， 对， 然后你这样算下来，其实钱真的超级少的，嗯，就可能你辛苦了两三个月，然后你只赚到了领到了3万块这样，嗯， 就是还是会有一个收入来，但是是不是就是那笔收入你又要盯到下一次再 辦一個，对，你都不太敢乱花钱， 对啊，对对对， 然后一直到比较红了之后嘛，就商演开始变多了。老实说，那时候生活跟经济的所有条件，我开始觉得说，哎、欸，我好像可以，因为以前都会吃面嘛，因为外面点东西你也不太好意思，不是不好意思啊，你会想很多，你可能小菜只点的豆干2条，就是你小菜什么都不敢乱点，因为你都觉得那对你来说一点点钱都是很大的负担这样。 对对对。 然后从那一阵子开始，我就 不看价位， 也不是不看，我大概30岁的时候吧，那阵子那个时期开始，我才体认到，哦，原来我可以活得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哦，那你讲一下你以前有多苦？ 以前刚 你们都自己煮吧，我记得你们搬到台北， 对，刚搬上台北的时候，因为其实，在高雄我家是卖面的嘛，所以吃我绝对不会任何烦恼这样。嗯，然后可能要一些消费什么，就是一直很省很省啊，加油也不敢加太多啊，吃东西在外面吃东西也不敢吃太好了， 加油不敢加太多，能省到哪吗？ 没有啊，因为有时候你就是身上只剩那些钱。所以并不是说， oh. 并不是说我你应该你可以加200的，为什么你只要加100？因为我100块必须要留着、啊， oh, 因为等一下要吃饭。 对，我等一下要吃饭或干嘛，或是我至少可以把这100块钱存下来、嗯，然后我可以不开车这样。嗯，对，我以前已经是省到这种地步了。嗯，就基本上都没有在乱花钱的，然后衣服可能就是那几套，然后就可以穿1年。嗯，所以不是不换衣服或不换过，但后来好像养成这个习惯了。就很多你也就是不太想乱换，这样习惯。嗯，好了，然后接着，反正以前更惨的时候，刚搬上来台北，因为有房租，然后那时候还有什么保险、电话费，嗯， 就生活必要开销、啊， 什么里扣的那些东西加起来，然后我发现我一个月好像只有大概2-3千块可以过生活的。 就额外的开销， 对，就是我基本上可以获得的花的钱就是2-3千块，嗯，然后我就觉得哇好辛苦哦，但其实那是自己选择的，因为我已经选择我要就像你说的，你想我们要当全职音乐人，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熬过这个苦吧，我相信我总有一天可以靠音乐赚钱吧，其实我想法都超级直接、超级单纯的，我就会直接去做，我根本不会有任何疑虑，我就是硬要把那些苦撑过来，我就去撑嘛。嗯，如果真的撐 结果你就成功了。 对，如果真的撑不过来再说。嗯，所以我选择的不是要往后想好几步或干嘛的，我选择的是眼前我先要做什么， 撑过来。 对，我就是去撑。嗯，对啊，因为你们如果了解我个性，其实我就是这样子，我不会跟你，我已经决定的事情，我就是一定要做到底，我不会跟你喊口，我一定要把它做到好。嗯，然后最穷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啦，我觉得那时候。我只买得起一包米， 对， 对对对，然后我就回高雄的时候，我就硬带一些罐头啊，我老妈都会，其实我家人都会寄东西上来给我吃，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们讲，然后有时候很穷的时候，还跟他们借个几千块这样， 嗯，所以其实他们是支持你的， 他们是 就比如说要上台北这件事， 我觉得我对我家人的态度都是先斩后奏，就是我 你也不会管他们反对。 對啊、 如果他们反对， 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染头发啊，什么穿耳洞啊、刺青啊这种东西，其实 伤害人的、 啊，没有啦，那 没代志啊，没代志啊，我可以给你报啦， 没输了，我处理了啊、欸，真的是有这样子啊，真的是有这样子过啊，离题了，因为我觉得长大会比较成熟，因为我知道说这是我的事情嘛，你们会担心，当然你们会担心，可是我额外的想让他们看到说。你们的弟弟啊，你们的儿子啊，其实他对于做事情这件事情，他坚持的事情，真的是蛮有毅力的，啊，其实会不会成功，我真的不知道，啊，我没东西吃，我就是饿，我就是给他穷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是不是说买得起，只买得起一包米嘛，然后我就是米加那个豆腐乳， 哦，对，这样配这样， 我就吃了一个礼拜，我想，一方面我就觉得好玩啊，我就是会把苦中作乐的，然后就我看 好玩吗？ 超不好玩， 因为现在不是你说生米吗？ 不， 哇，好好玩啊！ 吃生米，说不定可以撑更久，因为没办法消化， 而且一直咬 的。对，因为我现在看那个很多 YouTuber， 他们不是都会什么挑战一个礼拜只吃什么，哇哥， 或是不吃？ 对对对，我想有时候下面留言，一个礼拜只吃白饭加豆腐。 这你早就挑战 过了， 但我说这，因为这成本真的超低的，我一餐可能花不到十块吧。 对啊，一定的， 白饭配豆腐乳，这成本超低的， 超低的。 然后那很痛苦啊。 这件事情到最后进行到第七天的时候，因为我原本没有 设七天哦， 对，我没有要设定多久，但我那时候就想说好硬撑到第七天这样，然后我后来受不了，我第七天吃完最后一口之后，我吞进去 哭了， 我没有哭啊，然后我就在那边想。我好不舒服哦，我真的好可怜啊！我真的，但我没有哭，可是我后来跑去厕所把它全部吐出来，我觉得好反胃。但我这个反胃，我后来只是思考说，当然胃是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你在那边做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半吐出来是，我觉得我不想要再这样。对， 你那时候也一样跟大正一起住吗？ 对，那时候還跟大正一起 住，所以是你们两个人都一起吃。 他会吃比较好吧，因为不是他，因为他很会愿意去借钱来过他的生活。 哦，对， 对，因为他可能是借钱，然后他就有动力去赚钱去还钱这样。 对， 因为每个人理财方式不一样嘛。然后我就是不喜欢跟人家添加麻烦的那种， 省一点的、啊， 保守一点。 我也不是说保守，有时候花钱也是超无脑的。但我是属于不喜欢给人家添麻烦，因为我觉得你跟他借钱可能就是， 所以有 一个人情在。因为那时候比较常借的就是吴志宁啊，啊，因为他也很挺啊，他知道你没有钱，他就是因为一定会还啊，只是说时间快或慢而已。对，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还不喜欢跟人家借钱，我最多就跟家里拿钱，可是拿那个钱我都会把它当预备金来用，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养猫养狗。所以他们只要 养在台北这样子， 对，我就后来我全部带上来，然后他们只要我都想，他们只要生病了或干嘛，我钱根本拿不出来，我一块钱都拿不出来，我就是一定要那时候就一定要去借钱，就没办法。 那所以我蛮想问，就如你那时候从高雄上来台北的时候，你有没有取舍，或是怎么讲？就是比如说，你原本高雄有的什么？什么工作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都一定要这样。 你大学有打工吗？ 我大学有， 但原本的工作什么的。 但其实我大学是没有读完的，对，我是肄业，但是在因为这个期间我其实有去打过一些工，然后主要后来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台糖量贩，因为后来是惹窝，那是更后来，但我有在量贩店打过工， 真的、啊， 对，但那个时候打工只是为了买一把吉他而已，对，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相对来讲，比如说，放弃那个高雄的工作或者是生活，会比较没有那么痛苦，因为比如说可能有人已经在高雄经营很久，然后如果要他上来台北的话，他可能会。就是要考虑很多。 好，那我告诉你那时候的时空背景，那时候的时空背景是高雄其实还没有艺文的， 还没有斑马线， 艺文方面其实没有到那么强啊。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做到最欣慰的是那时候惹窝有南下， 那个月光剧场。 对，因为他南下之后，我原本在台北工作，我就回到。 哦，真的吗？ 对，我后来就是在月光剧场当那个 企划这样。 没有，我就不当企划，我就当舞台的总监了。 是哦， 对，所以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我其实都在旁边 setting 或干嘛的、啊，或者训人啊、骂人啊这样，大概就是当那种东西、啊。 好像有一段时期是 有啦，因为那你们在表演的时候， 我怎么对你没印象？ 我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不会表现出我是玩团的，所以你可能没有认出来， 真的耶，根本不可能认出你来， 因为我会变得态度会变得超严肃的，因为那是我的工作。 哇，我真的没有认出你，我那时候只记得。李月喜跟李慕凡也是那个他们那边的 stage 啊， 对， 就阿斌， 然后波波是酒水啊， 对，那你还没有认出我，因为我就那时候就在里面了， 对啊， 有啦， 好 啦， 反正我觉得你说有没有舍弃什么东西的，我告诉你，其实那不算什么舍弃，因为那时候的文化还没有完全成型，而且我觉得毅然决然要上来，是因为我觉得在高雄过得太舒服了。就当然我没钱是归没钱，可是我如果可以很 chill 的话，我生活可以完全没有问题，我大不了回家吃面嘛。然后但是如果我这样想，如果我这样一直待在高雄10年20年，我不就变成一个 好像只会谈梦想的混蛋而已嘛。嗯，你懂吗？ 习惯在那种舒适圈里面、嗯。 对，就是、嗯、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喜欢讲舒适圈嘛，所以我就考虑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不想要给家人添任何麻烦，因为我觉得本来就是要让他们看到我想做的事情，嗯、所以我必须要去努力的去。 就你不想要有一种不管再怎么样，反正我还可以回家的这种感觉。嗯、 对，完全不想要、嗯，因为这样我会觉得自己太垃圾了。嗯，而且这样你等于是他们对你的信任就没了、啊。 对， 他们当时对你很支持的那个东西。 对，我觉得，所以我不能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不是很快的就觉得好可以上去，我就毅然决然的就好就上来了这样子。 嗯，然后就一直就到现在。 嗯，然后刚刚其实有提到一个转折点嘛，就是《岛屿天光》之后嘛，因为商演变多了，嗯、所以开始，我不是说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可以像一个人。嗯，因为那时候会觉得，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就哦，我就是要点，我就是要吃小菜，我什么要干嘛的。所以有一阵子，大家可以看照片啊，2014年过后有一阵子，我们都变超胖，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开始对于吃这一块不用再烦恼，因为至少你可以吃得好，你就满足了嘛。 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个人就是没有什么理财观念。嗯，所以我那一阵子，我把我所有的不是所有钱啊，我还是会留一点点，可能就几万块而已，但其实也是蛮少的。嗯，但是我觉得我大概花了有三四年的啊，对，应该有三年的时间，我都是在学着怎么当一个正常人。 哦， 嗯，就是 把以前的那个怎么讲， 因为以前 习惯嘛， 以前你很容易因为钱的事情而畏缩、嗯，例如说今天我们要有个局哦。嗯okay.哎、欸，我真的没有钱，我没有办法去这样。 对对对， 你要我出500块吃这一套，我真的出不起。嗯，对，除非是有人要罩我啦，那我就去了。嗯，真的啊，所以我后来比较有钱之后，可能有朋友比较生活有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请他，就一直帮忙这样。嗯，我觉得当我觉得好啊，我们就一起出来开心啊。反正其实我觉得钱够用就好，我一直都觉得钱够用就好。嗯，但是有时候好像应该为自己想一下， 就是你会想比较远一点。 对，因为我一直知道那个前年我两只猫跟两只猫过世的， 还有小狗， 对，小狗是去年。但是我从那个猫过世之后，其实我因为还有就医嘛，我花了超多钱的，然后基本上就是把我那我其实也没有在认真存钱，可是他已经把我没有在认真存钱的钱花光了，然后我开始意识到说。哎、欸，我好像不能再这样子。嗯，对，我好像不能再这样乱花。其实也没有到很有钱，大家不要误会了。嗯，只是因为我对于钱是比较不管的。我比较，如果花钱可以让大家开心，你要我请客，我可以、嗯。我不会把这个钱留给自己，因为我觉得前三年我已经把自己养超好的，我已经知道正常人怎么过生活了这样。嗯， 你感受到那个感觉。 对，但这种东西体验一下就好了。但现在偶尔还是想要请客、啊、因为就想让大家开心嘛。 谢啦谢啦，我等一下就报名了。 你哦，最大受益者啦。 你要讲是不是？我虽然没有在你身上贡献什么金钱哦，我都贡献我的技术啊。 贡献。 我每次哦在工作到一半啊，Oreo 就会传 line 来， 真的。 然后他每次传哦都是传一个影片，然后拍的，他就拍他那个电脑荧幕上。 录音界面、啊、 配上旁白，哎、欸，这个要怎么弄啊？ 然后用那种要死不死的超低的声音，这样。 哎、欸，这个我有这种问题又发生在我身上了，到底要怎么解决啊？为什么我老是遇到这种东西啊？ 哎、欸，可是这是真的吧？我身上发现很多那种电器或是什么软体挖哥的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哦。比如说我买一罐这个，他也买一罐这个，然后打开一起喝，他就会喝到坏掉了。 对， 哦。但是，可是你就是会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对，基本上大多数 有啦，他有时候还是要 Google 一下，但还是他基本上全部，你不是大多数，你全部都有帮我解决 哦。 你我所有的问题全部都有帮我解决， 因为他们很懒得 Google。 因为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陈俊斌， 我很认真在 Google， 可是我没有办法找出真正的 keyword 是什么。 你说哪一个才是解决？ 对，因为我就是不知道问题所在啊。 你讲一下你为什么佩服我本人， 就是你搜寻不到关键字， 对，你也会，你也 对，就是。我蛮佩服陈俊斌，就是我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哦，就是反正我只要有事情哦，问陈俊斌，陈俊斌都一定可以给我答案， 真的。 我跟你讲，前几个礼拜我也发觉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干蛮爽，蛮有成就感。然后我们好像去吃锅贴，他载我，然后我就想说问他一个问题，提升我自己的成就感。我说，哎、欸，小俊，你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你会问倒我，你只要遇到问题问我都可以解决。然后他想了一下，然后我在后座就是这样。 讲啊，然后他就说，哎，刚好没音乐，他就说没有啊，像鼓的问题我就不会问你啊。然后我就说，我心里的感激， 真的哎、欸， 对啊，你不会的问题我也不会问你、啊， 超靠背， 说得好，对啊，他知道你不会啦、啊、 对对 对, 对、啊，他就说，哦，因为你不会的问题， 哎，陈俊斌，你拿翘了是不是？ 我想让自己开心一下啦。 真的，陈俊斌有时候就过于自恋。 我从今不会再无偿的帮我的朋友们解决问题。 我必须要那个， 我还说请你喝酒啊。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哦，我跟你分享一下，你不知道，因为我们有个群组， 嘿嘿， 我们有个 EO group 哦， 然后在这个群组里面哦，最令人讨厌的一个人是什么？ 谁？ 有一个人叫 MU， 嘿， 木凡， 木这个人为什么让人讨厌呢？因为哦，你就会发现大家聊一大串之后，然后他就问你说。哎，所以那个酒是什么酒啊？ 然后就 A 啊 B， 如果那是什么酒，大概是这种感觉。 你上一页啊，你就可以看到了。而且你如果你 发现他完全不爬文， 他完全不会爬文。而且你发现这个状况，然后你下一次大家再聊，然后你就觉得说木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然后你 at 他，把答案 at 他。然后他还是会问你，小七，这是什么酒啊？好喝吗？ 真的，真的，他真的超欠，他不是懒的，我觉得是叫我头脑可能有问题。 真的， 他就是等答案的那种。 对他完全不想思考。 我跟你讲，最近一个很最近的例子，前几天他就说他 iPhone SE 嘛，然后想要升级到 iOS 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这样，然后他就说问我们 O 不 OK， 然后我就说我哪知道。嗯。然后他问我问他去 Google 这样，他说要 Google 什么？ 对， 这个很简单吧？ 这很简单啊。 这个就是 iPhone SE 空格，然后 iOS 11这样。 对对对对对，就有大家的意见的这样 吗？哎，他这个有够白痴， 真的 完全不思考，真的停滞的人。 没错， 我现在开始后悔组这个团。 哎，我觉得讲到这个，那我们可以来聊一下，比如说这个，他两年前吧，对不对？那个雨辰组了 MT Oreo 这个 两年了， 有 应该差不多， 2018年发片 了，哇，好快、 对啊，对啊， 对，你当初怎么会有这个契机？你想要另外再组一个团？ 其实这个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如果灭火器在不是创作期之后嘛，然后你因为我不是主要写歌的这个人嘛，所以就像我们小鸡也是，你就只要等，你就只能等这个作品出来， 对， 因为就算我们已经把歌编完了，你还是只能等，对，然后以前我就是就会很笨，我因为我很相信人，然后我就相信说大正就跟我说什么哦很快就好了，就等我一下这样，然后可能有时候一等就是半年，因为第三章是最恐怖的例子，因为他。 第三张是 我们刚退伍之后再会青春， 再会青春。 然后那张其实他第一版的歌词，我们都已经编完所有的曲了，就基本上就你只要唱完就 OK 了，然后结果变成是他第一次写完所有的歌词，我们听完一轮之后，就跟他打枪说，哦，这真的没办法， 你要不够好这样。 对，因为其实但我可以体谅他，因为你刚退伍之后，你那头脑真的是整个笨到不行。对，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当四个月，你可能还没有这种感觉吧？ 是每一首歌都打枪？ 对，每一首都打枪。 哇塞， 每一首全打？ 对，真的，基本上都是。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版本，就是跟第一版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我也忘记那是什么了，因为我们不愿意再去回想那件事情。 真的不好， 真的不好啦，不然我们不会打枪啦。 啊，你们是已经编的吗？ 已经编了，曲都编完了， 就是最后是等词，对不对？ 对，因为我编曲其实很快， 对，打枪歌 不是打枪歌，因为他给我们的模式这样，他如果写不出词的时候，他是先用哼的嘛，你们应该也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就可以依照他哼的，他那个感觉，就把它硬编完，所以变成是他要来打我们，然后说啊，那第一版出来之后，歌词我就觉得哇，我跟皮皮都。后来要去外面，我们就在讨论一下，我就跟皮皮说，我觉得真的超不行的，好怪，但是要想说要怎么想讲才不会去伤害他这样，因为我知道他尽了很大的努力了，可是刚跳完舞，你的那个头脑真的没有办法， 对， 因为其实就像我们连编曲都有点卡了，更何况是你要把文字写出来让大家看到，对，这是更难的事情，对，所以。反正就经过这一次的经验之后，因为后来要写第二版，可是第二版我就等了一个超久的时间。然后我这个人就是很笨，我就想说，哦，他说很快，我就在那边等。 结果我等待了这期间，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什么事情都不能 做、啊， 因为如果人家问我什么，我就说、哦、我可能要录音了或干嘛，我就是完全把时间留在灭火器上面、哦，就是我不会去做任何事情。但说不定其实后来想一想。欸、其实我超多时间可以做事情的，我好像 就以为他说就等他很快就好了，然后我就这么直线条， 痴痴的等， 痴痴的等这样，对，所以我有这个经验之后，其实我并不是在怪大正，大家不要误会，嗯，对我只是后来去想说，哎、欸，我还有更多时间可以去利用，嗯，因为可能以前也是比较懵懵懂懂吧，刚搬上来或是怎样的，任何一切都不确定，但是到了。第三章那章发完之后，第四章就做完了。我开始觉得说，哎、欸，我应该有更多时间呢。嗯，就是我要不要而已。因为其实做事情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都很多时间、嗯。例如说你一般上班族，你早上早八下来六点，好，你可能很累，但其实你还有六到十二点这个时间的空档。嗯，看你怎么去运用。 对， 因为你说实在，你真的不需要睡太饱啊，你就睡到几点都可以。 你不会想要在专辑跟专辑这个空档中间让自己休息一下？ 对，我原本都在休息了、嗯，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我不想要了，因为 哦，你说因为比如说别人在工作的时候，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休息。比如说、他的词曲创作期对你来说 是休息的，对，因为我已经把事情做完了。 所以刚好你也没事要做了， 对我就在那边等 有空档、 嗯。可是其实你还是同时身兼，其实基本上可以说是灭火器的主要编曲人。 对啊， 对不对？嗯、跟曾也可以，其实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说是一个主要的制作者。嗯，不能说 我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这样讲啦 但一定是部分绝大部分的这个制作人的身份。 但其实应该是 对、嗯。那其实所以其实你带、 啊、不是应该就是啦， 其实就是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比如说，当你的吉他编曲，或是说你的整体大致上的编曲结束之后，也并不代表说你就进入休息期啊。 没有， 对啊。嗯、 可是 其实所以其实你其他时间你还是没有在休息、 啊。没有，但事后要解决的事情其实会变得超容易的。我只要用判、嗯、我变成是 要 我用头脑就好，用头脑就好，對對對不是因为你用身体要做的事情是要时间的，可是你头脑判断会相对的简单。 就是出一张嘴嘛。 就是要或不要，就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那个时期对你来说也是休息，因为只是你不用去 動。对，我就突然对啊，因为那个都弄好了、啊嗯，我就等着去录音而已啊，其实超简单的、啊嗯。没有，就看 你 怎么去运用 你 的时间、啊。 浪费那个空档休息期，你可能比如说这个休息，你觉得休息够了，嗯，但后面那个时间你就觉得说，我好像可以做什么事情。 对，因为我其实只要闲一个礼拜 了，就闲不下来。 没事的时候我就闲不下 來。哦，其实我也是哎、欸。我常常都会，比如说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然后我想说，好，今天我不去了，我就待在家。 很你就觉得很任性啊，我都不要这样。 对，對但我一天我就受不了。我那一天都还没过完的晚上哦，我就会觉得说，我好想要明天去工作，就是好想要去开电脑，打开一些声音。 真的，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可能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 因为我们的命运比较坎坷啊。 而且我永远都在这个回圈里。就是我永远都会哇，我好累，我明天不想来了，然后当天晚上就会、 又在后悔，我 明天赶快来啊！ 但是就我这个我今天又浪费一天时间了，这样。 对，我也会这样子，我也会这样子。 哎、欸，可是我后来会觉得就是哎、欸，就是我知道这哪一首歌，什么欧洲什么蛙歌的。 对啊，这个音乐不会放在歌曲哦， 你说那个影片不会放。 对，我刚才是被他带走了。 哦，好啊，哎、欸。靠，忘记我要说什么啊！我知道、 欸，你说对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会觉得，哦，对啊，就是真的闲不下来、啊。嗯，因为其实以前，因为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忙的时候，你都是在为自己而忙。嗯嗯，我们没有什么人要去老板什么挖哥的， 对， 所以当你一天开始放松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这样对吗？ 哦，对、哦。 因为你是为了自己的、喔嗯，你就开始觉得，哎、嗯，我是不是惰性又来了，又干嘛的这样？嗯、而且过了30岁之后，你会开始觉得时间真的会超不够用的。嗯， 真的哎， 因为这样30岁之后飘过来，哦，我现在已经36，我就觉得哇、嗯， 真的 超到的， 真的好快哦、喔。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讲到一个，就是因为你过30岁之后，那个真的是责任这个东西变多了， 真的， 就是比如说你一定会可能会有另外一半，或是你爸妈也老了。嗯 对， 就是会有一些 我也比较在意的是我原生家庭的事情。 对，因为你爸妈老，搞不好要退休，开始要转换、嗯，就是你身边周遭的人在转换的时候，其实你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嗯， 对，就是你必须可能要扛起一些。 我觉得进入三十岁这个时期，就是你开始会进入到一个很多的事情重叠在一起的事情。嗯，比如说你自身的状态，比如说现实状态啊什么，比如说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哎，没钱就没钱啊，我可以吃豆腐乳就好了。嗯，可是你三十岁之后，你一定不会想要让自己再变成是这个状态下。嗯，然后再来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另外一半啊，你可能有个家庭，你结婚了，或是你的家里的人，你一定要照顾到家里， 对方家里的人会怎么看你？ 对，也是 对。所以其实进入三十岁之后，真的这个其实也不是说真的是一个中年啊，真的就是一个相对的不再是少年。 对，因为我觉得我其实不是怎么喜欢规划未来的人。嗯，因为我觉得活在当下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小时候就会预计说，例如说我过十，因为过十八也是一个坎，过十八之后时间也是过超快的。所以我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时间过很快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一个底线，就是大概是三十岁。嗯，然后我在十八到三十岁这段期间，我学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学的怎么长大。 你没有啊，你没有成功做好这件事 情。有，但我为什么会一直这样子？是因为我后来认知到一点，就是哦，学的怎么长大，并不代表你要有责任哦。我以前其实是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放到任何。 那现在呢？ 现在有啦。 如果你要我用四个字形容郑宇成这个人，我现在就告诉你，不想长大。 对，因为我真的不想长大，我不想要被限制。可是我说不负责任，并不是代表说我真的什么做什么事情都不管这样或干嘛。其实我这个人责任感超重的。 对啊，真的， 这是真的，因为这个等一下再讲。 真的，我可以帮他补充。像比如说有一次我去他家。然后李月喜也在，然后李月喜说：“哎，甘宇成来喝酒啊！”郑宇成要死都不出他的房间，因为他要练琴，隔天有表演。 对， 他真的死都要练琴哎！ 我一定要把他做完。 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叫他出来这样。 对，你要等我把事情做完之后。 对，然后最后我们发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进去，我们就变成我们两个进去房间喝。 对对对， 他还不鸟我们，他就一直在那里弹啊。 有吧？我再稍微喝几口吧。 你们超烦的。 对，其实我们超烦我。而且其实我有发现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就想，其实我想待在旁边看，我就想看李月喜怎么烦他，然后宇成到底最后会不会妥协来。然后所以他就喝一个喝一个。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想办法让他很自在，可是我是要把我自己做 完。那个当下其实我也蛮佩服你的。嗯，如果是我，我就会觉得啊，不要吵，走啦走啦。 没了， 继续继续继续。 对啊，反正就是学着知道什么是责任，但是我不想要负、嗯、我说不负责任，并不代表说我真的不负责任、嗯，而只是说，哎、欸，其实我好像也可以。我的意思就是当下发现说，哎、欸，这好像也不关我事吧。嗯，那我这不是我责任，我就可以把它撇清掉。 哦、okay, ， 可是到三十岁之后，例如说，我的责任就是变成是。我要说朋友有问题或干嘛的、嗯，那其实不关我的事，因为后来我很多朋友就跟我说，哎、欸，那又不关你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去，嗯、要去处理这样？嗯、对 对, 對，或我就是好，那我就开始接受这件事情了，然后就变得、相信大家都有吧，就是你的肩膀好像开始越来越重了或干嘛的、嗯，因为你要负担的事情就变得超多的，嗯， 而且有时候会想说，就好了，那我就帮了这个忙。就是好，你有问题，那我来帮你处理这个事情的、嗯，也不是，其实不是说什么你想要，不是那种你真的想要帮谁那样，不是那个想法，嗯、就是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可能拉你一下，或者帮你解决这件事情，嗯、好，就我来。 因为甚至你讲白点，可能又不关你的事情。 其实说真的是这样啊， 真的是这样。 我后来发现很多事情，说真的，你都不管你的事，就你根本就可以不用管那么多。因为其实我最近也有被一些事情跟人。伤到，嗯， 谁伤害你？我叫我管， 我管，这个不讲啊，就是你会觉得你一定会对很多事情很热心过，嗯，然后后来你就会发现这个热心哦、啊，其实好像也超不必要的，因为别人也不会谢谢你啊、嗯，说真的， 对，但是这种事情真的太常发生了，我相信这个不管几岁都会有了、啊，可是我觉得当下你一定会很失望， 對 可是。我们既然都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了，我就会往好处想说，我帮了他这个忙之后，我学到了什么，我得到了什么。 对啊， 我不会去再问他怎样或干嘛的。 说有没有回报你或者什么？因为我们也不是为了要回报什么。 对你做事情真的是不要求回报，因为当你求全职音乐人啊， 就是因为我们我们就是一直这样想说，我不求任何回报，我只是想要专心的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就不小心就做到现在这样子。因为我相信这个过程一定有超多失败的，超多的， 一定的， 对，可是。啊！真你真的有时候你就 那为什么我要大叫一声吗？ 对啊，我 刚刚放了个屁。 我操！文道， 屁啊，根本就没有。 幸好 理论中文， 屁啊，根本就没有。哎，继续。屁啊，根本就没有。 我发誓，我闻到了。 那雨辰哦，身处这个综艺界这么 久，你今天没有大便对不对？有大便那么臭？ 水屁通常都会很臭。 哎，继续。 湿润。 还剩十分钟哎， 没有，我们今天有那个 SP 特别节目两个小时， 我现在已经被哇，好，那就好，那我就不管了。对，我今天一直被压榨。 你刚刚讲到哪？就是不要没有为了什么而做这个事情。 但我很忙。 不是说为了回报才帮别人。 对对对，然后就拉回到全职音乐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想说。我相信啊，玩团的人一定真的都是这样子，就是你也没有想过，你当然某个阶段会有某个阶段的目标，但你可能不小心达成了之后，你不能就说啊，我梦想达圆满了这样，我就没事干哦。对，所以这个又包含我之前一直讲的说，你要 keep 一样，你的心里一定要非常的年轻。 哦，对啊， 这是绝对的，因为你只有很幼稚、很任性的时候，你才有会。会去想要去完成人家觉得你不可能想要完成的事情，因为当你是一个很成熟的人的时候，你用成熟的角度去思考啦，就一定知道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光是这个前提的时候，你已经把你想要做的事情打枪了， 就是可能会退让啊， 对， 妥协， 对，所以就代表说你没有办法完成一个人家觉得你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心态什么都往回拉。 我懂这个，这就像很多老美啊。有时候他们你不觉得常常看一些老美做一些超白痴的实验或者什么事情，然后你都会觉得哇，你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在看，可是其实很多很多时候一些老美弄出来的一些东西很屌，一开始就是因为他们保持得很样的心啊，就是试试看啊，玩玩看啊，弄弄看，你不弄你怎么知道这样。 对，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子啊，因为要是自然跟刻意的，你其实一看你就知道了。 就是你不能一直用一种心态，就是那种一个老太那里说，好啊，我看你们怎么玩啊，我跟你讲，他一定会失败的啦。 真的， 你就不能一直用这种想法， 这是超不对的。對，因为我觉得这会限制人家的潜力耶。所以到后来我像我跟木跟月喜，我以前管他们是害怕他们会走歪，但是他们已经长大了之 后， 后 来发现来不及了。 对，来不及了， 真的走歪了， 因为拉不回来。 反正后来我觉得他们长大了之后，我就觉得哎，我不能再用这种想法去限制他们，因为其实以前的 限有我有发现，你现在不太管他们。 对，我觉得没有必要管，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长大了，都成熟了，我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心思？对啊，就因为花更多心思，我其实还蛮受伤的。 我懂啊，我懂， 没有得到回报的意思。 我不想要回报，我只希望他们好好的，不要那么废就好。 我懂，我懂，我也曾经花了好几个晚上啊，跟 啊对啊，你也有啊， 在视讯啊， 月喜也有啊，就这样子啊。 后来我决定不理他们了。没有啦，他们快三十岁了。我觉得他们到了的时候，他们就 会对啊，那个责任会从天而降。 时间到了就会。 如果他们到了三十岁的那一天，还跟我说，我就想要变成雨辰啊，我就会就此放弃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只看到爽的那一点，就是我想要变成雨辰，我想要变成他很不羁。你知道不羁的那个感觉， 我懂了。 但他们没有看到很认真的那一幕，或是你对一件事情很坚持的那件事情上。 有，后来其实有慢慢的试着，因为我以前不喜欢表达这些事情，好像在炫耀一样。 你说炫耀你有这个特性吧？ 不是，就炫耀我很努力，我很认真这样。因为其实有时候讲出来，因为你我已经做到了，然后我讲出来的时候，人家就觉得 啊，这一定 啊，靠北这样我干嘛？但其实我可能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而已，但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你很可以炫耀的一个地方，不是你啊，我说一个人他如果有做到这个事情的话，其实你很可以炫耀这件事情。我就是要炫耀怎样，我就是成功了，要不然你来啊，你有吗？你没有啊。 对啊，除非有人呛我，我才会这样讲，但一般我都不会啊。因为我也觉得这也好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坚持谁不会，就你要不要而已啊。 这其实很了不起， 可是对我来说就是坚持而已啊。 我觉得啊，其实 大家前提是坚持，你也要有实力。嗯， 对啊，你两个都要有啊。 对，我们可能 看其实我觉得 看起来烂烂的，但我们私底下弹琴会比弹的比台上还好啊。我就这样说了。 或是你们认真过生活， 对吧？你打鼓也会这样子吧？ 真的，一定 上台都比较那个， 上台会比较拘谨，然后干嘛？ 像我觉得我有个体感，不是体感，我有一个。 那你现在体感温度多少？ 我有一个感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认识没有去很久，然后没有去、我们认识没有去早期，然后我们也是常听他们讲说哦，生活过得比较辛苦一点。嗯，那我后来我长大之后，我就去想啊，其实我们啊、我们其实就真的相对起来没有经历那个辛苦而已。嗯，也不是说因为我们是台北人，然后我们是台北团，然后我们就在台北生活，然后我们都靠家里，也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没有，比如说你们以前操场是什么？做客运。嗯，有一个演出，你就坐客运，当天来回表演完就回去， 钱都喷在客运上面、 对对对。 然后为什么不住？因为没钱住啊。嗯，那你就回去。那我想一想，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坐过客运去演出。 因为我那时候在博二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听到台北团来表演这样，然后他们年纪还比我大，然后团龄也蛮久，我就不讲是谁了。然后他们当下讲说：“哦，这是我们团第二次来高雄。”然后讲：“我干。”我们去台北都不知道几次了，就是这种南北差异会很大。 对， 对啊，所以 好了，没事啦。但其实也有可能、因为南部的环境不太好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啦，所以会变成是你们演出来的空间，这个就没那么多。嗯，因为很多活动都集中在北部， 但现在真的好很多了。 现在好很多了， 现在真的好很多。 我觉得慢慢来吧，就是艺文这个环境，大家都是不能放弃的。嗯，以前光是你要叫南部人买票看表演。超困难的， 对，其实你们也辛苦了好几年。我指的你们不只是讲你或是缪七四个人这样子，我觉得是，我就讲回到我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讲到的，你们这群高雄仔，其实他们这一群人对整个高雄场景的这个扎根跟这个播种施肥。 对， 真的是蛮重要。你认真说起来，应该是可以讲从阿昌开始。对不对？从这个马猴的主唱，现在一点声的主唱阿昌。从他那个时候， 好久， 其实我很羡慕你们。 年前 我很羡慕你们常在讲说， 我也很羡慕你们啊。 你们小时候跟着阿昌， 如果我今天是台北人，说不定我现在不得了了、欸。没有了， 你可能会被打。这个我们会专门再开一集节目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我就变一个偶像，这样把自己弄得超帅、超瘦 的。我们以前也 算了，也不可能 啊， 回不去了、啊，阿斌。 但先让我讲完刚刚那个，我刚那个，我很羡慕，就是以前你们可以跟着阿昌这样，阿昌带着这个真的是大哥，带着大家一起玩，可能是玩板啊，然后介绍音乐给你们听、 对，很多很多 了，带着你们这样子。可是其实我们以前说真的、我们从小到大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哥哥，我们在这条路上都没有一个大哥这样，那一切就是我们自己去摸啊摸啊摸啊。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台北人吧，我不想要去树立什么台北人的既定印象啦、但是因为我们也是那种不是很喜欢跟别人就是硬变得很熟的装熟，我们很不是喜欢装熟的这样的人。 高雄人也是啊， 对啊，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后来跟像至少我啦，比如说我跟这群高雄仔，然后真的对到一些地方的时候，就很快就 真的有对到就很快就起来， 对啊，就会很快啊。可是台北人比较美感比较多，然后你也不知道说你现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是心里是在想那个事情，或是说他有没有在想别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蛮羡慕这一点的。 可是我觉得我必须要，我也不算反驳吧。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想这件事情，为什么高雄人会有人，我们以前玩团会有人带，是因为我们的环境跟我们的资源跟你们差太多了。 这当然。 对，因为你说我们有人带，是因为他们有去过，我们又没有机会去台、去过、去哪里，就是台北。以前觉得来台北其实就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 你第一次来台北是什么？ 国小毕业典礼吧，毕旅啊， 就是你可以自由活动的时候。 我真的想不太起来， 你知道吗？你幻想一个画面，就是你，比如说这样啊，哇！ 我以前在 台北， 没有，我不会这样。 你第一次到这个地方会有这个感觉吧？ 我就觉得人好多，好烦，超烦。就西门町啊，阿帕808哦，以前阿帕，现在还有吗？就是以前还可以表演的， 对， 以前那个时空我来表演，其实，在野台的时候也有。 啊，反正以前上来台北就是觉得很害怕， 人很多， 会害怕人太多。嗯， 对，啊、高雄人也很多啊。 那不一样啊，高雄就松松的、啊。台北那种步调， 台北就不松吗？ 因为你就像你台北人去东京，你就会觉得哇，一切都好赶这样。 哦， 对，像高雄人不常上来台北的，以前那个年代，因为现在资讯都发达，我相信应该不太会有这种想法了。 我觉得现在比较没有那么， 然后交通又方便了这样。嗯，对。可是我刚回到你刚刚的话题，我也觉得我们就是因为资源什么都不足，然后大家都是想要因为这个。想要让高雄的环境好、嗯，因为我们要的其实很小，就是高雄的环境好而已、嗯。所以以前玩团就是玩玩自己爽的，跟玩把环境弄到好这样。嗯、我会这样觉得啦， 就目标很明确啦。 对， 就是因为可能台北资源很多，啊，什么领域可能都有人去冲这样， 对， 就没有一个人带头干嘛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说是有谁讲或者告知你们这件事情， 这 是 没 大家 没办法的，大家觉得应该要做，因为我们以前真的太落后了，讲白一点，嗯、对，所以。嗯你说没有人带，那你有可能，你有没有想到你在台北，你资源那么多，你有很多模板可以去学习、去观摩，你有去做、啊？ 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嘛？心态就错了嘛？ 有啊，有啊，有啊！我们以前也是有带一些小朋友。 对啦，反正大概就是 我弟啊。 靠呀！对啊，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啦。所以以小时候，对啊，小时候就是玩高雄这个环境，想要把它弄得更好。可是当你。我们现在比较有点东西的时候，我其实我不会觉得我们有多红或干嘛的，嗯嗯，就除了那一阵子那种三分钟热度的爆红，嗯、你走在路上动不动就有人认出你，让我觉得好烦这样。 你现在会被认出来吗？ 我其实后来很少，因为我其实我比较不喜欢被认出来，嗯嗯，对我还蛮低调，我就觉得 我上个礼拜被认出来，在我家附近吃一个早餐，他跟我说吃完去骑摩托车要走了，哎、欸，请问你是 Ben 吗？哎、欸，是，你好，你好、哦，我们很喜欢你们啊，谢谢，拜拜， 就这样嘛，对 吗？ 因为其实被认出来其实蛮尴尬的，蛮尴尬的。我 那个瞬间呢、 啊，对，我也觉得其实我跟你们都是一样的人啊，只是我们的工作不一样而已。嗯，但我也是在工作、啊，嗯，所以我觉得我是一般人，所以你也不要用放大镜来审核我。嗯、我想要做好是这件事情、嗯，所以我不想要很高调做任何事情、嗯，因为你今天高调，你一定会被那种超奇怪、超不对的标准在审视。 对， 那其实他也是一样的人啊。 对对对，嗯， 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对于这件事情真的超不合理的。台湾好，以台湾来举例就好了。嗯，对吧、啊？因为好，这有点离题了，但我还是要讲一下，因为例如说什么美国大联盟有那种球星，然后跟那种很多女星有什么花边新闻或干嘛的，要是台湾就已经干个到爆掉了、嗯，可是美国人就说我不在意啊，我只在他在场上表现的好不好， 对， 因为这才是重点嘛， 对， 对啊，但我觉得台湾的环境一直没有办法去 公私分明这样， 公私分明，或者是觉得我看你跟看你私生活其实用不一样的标准，因为我们都是人啊， 对对对， 你不要带着那个镜片去看， 对啊、 嗯，你如果以后在酒店看到雨辰，不要叫他。哦，我叫他， 我要取个花名， 大家都是人嘛。对，哎、欸，我是 Derek， 我是 Hamilton， 讲 一个超难背的， 好难念。 好的，那这个我来做个结尾吧、嗯，还是你想做个结尾？ 我再补充一个好不好？ 可以啊， 好来， 就 还再开一集， 都可以啦。但我觉得今天反正全职音乐人啊、嗯，就像刚讲的那一。之前讲的嘛，可是其实到后来，我们的想法，我啦，好啦，我不管我们啊，我就讲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来上嘛，我会觉得我比较在乎的是环境的问题。嗯，我甚至觉得我可以钱不要赚很多，可是我希望这个环境可以变得很好。嗯对， 更健康一点， 更健康一点，然后更热络一点。嗯，但因为现在有疫情的关系啊，但其实这还是。我的最终目标，因为我们终究会老去，终究会死掉。 对， 对，但我希望的是，我们就是历史的那一页，在上面说你这个时期有谁，然后他对这个环境做了什么，然后现在环境变得很好，这样我们就翻过，那我们就是那一页翻过去而已。嗯， 你知道，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 podcast 的原因。嗯，因为其实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有讲到说，我们平常去演出啊什么的，你就是演结束。其实你在中间跟大家讲话，你不可能真的讲到太多东西， 没办法。 对，其实不可能。嗯，那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做 podcast 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 如果我们没有做 podcast 哦，我们平常可以讲这种事是什么时候？上广播、广播电台，因为你会聊天嘛。 对啦，可是有时候广播也不太敢。 对，你可能就会有些， 因为他们电台有他们电台的形象啊，你就是很会很害怕。 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哎、欸，那我们可以来做这个 podcast，、嗯、其实就是一个 聊天。好了，那你再发我一集哦，我就是继续喷 啊。可以啊，我们今天、這個、 我觉得我好多可以讲。 其实很多，而且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情况下就是讲难听点，就瞎聊。其实就聊天、嗯、因为在聊天的过程中、嗯、其实大家就 你们会听到很多东西， 对对对对， 你会去 catch 到一些对你自己来说有用你想要吸收的， 对对 对啊， 嗯嗯对，但我还是要讲说，如果你其实我该怎么说啊，因为好啦，像是有些人其实很坚持说我一定要当个很好的演出者或干嘛的这样、嗯、然后我觉得有些事情因为他可能玩了很久然后又很不红，嗯，或者是没有任何一点，不要讲红不红啊，你可能如果没有玩出一点名堂这样，然后又要继续坚持，其实我反而会鼓励他说，你要不要就先不要放弃，就是因为你要不要直接放弃， 先不要放弃， 你要不要就是放弃，因为有时候时间是不等人的，因为或许、嗯，但是他在玩团的这段期间，他已经学到很多东西、嗯，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个环境还需要很多幕后的工作人员， 对 对对， 虽然说这个东西还没有成熟，嗯、但说不定你转到幕后你会变得超强的。因为你已经熟知到舞台上任何事情， 你说可能有其他擅长的地方，對，你不一定一定要唱歌，或你不一定一定要弹吉他， 对，这是不一定的。 嗯、你可能去混音，这样超棒。 对，这也是绝对的，因为你可以从别的事情为这个环境付出、嗯， 而且其实都没有离开你喜欢这件事情的初衷。嗯。 因为你反而如果你要一直待在台前的话，其实你的压力你要承受 的事 情超多、嗯。 你的鼓就真，你知道我们有个习俗，也不是习俗，传统，我们在每一集的最后一集都干掉人。 好吧，对，就因为要做结尾，做完結。 我跟你讲，你打不好，你就不要打鼓了。你真的打不好。 哎、欸，你是在对我讲还是 怎樣？不是不是，我在对那个人讲，你就不要打鼓。你可能去， 等一下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只是举例啦。 你可能去弹 很在意吗？ 你可能去弹贝斯哦。或者 这也是有可能哦，像李瑞奇吉他弹超烂的贝斯反而就弹得不错。 我刚刚不好意思举这个例子，对不对？对嘛？ 可以尝试一下别的那个路线。 你还是没有远离你的梦啊。 对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一心一直想红的话，你做出的东西已经超烂， 对， 你就不会红。 对你、嗯，你就练好你怎么唱歌，去参加什么什么什么哇哥好声音的就好了。 对你如果 因为我们这个独立乐团的世界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简单。嗯真的， 就算你成功，你也不一定有钱啊。 说得好啊，说得好啊，对你就是围绕着你的梦想去发展哦。你贝斯弹不好，那你可以去卖房子。 你在说谁？ 李少爷 卖个房子，再娶个老婆，生个孩子。 哇，太棒了，赚点金子。 哇，厉害，押韵 啊！赚点金子，买点房子， 设点 孩子， 设点金子，赚个孩子。哎 、欸，有人十八禁，有人十八禁。 干你搞什么骂脏话？什么靠背？ 那我们今天就是啊，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 对啊，但我就觉得今天好像都没有聊到全 音乐， 其 实我们聊，其实我们聊蛮多的。 对啊，但 其实有了， 我不知道观众可能没有 catch 到我们原本的主题，但是、嗯、下次再来好好聊吧，如果有机会的话。 对啊，但我觉得这个方式很好啦，就是我们不要什么条列式，很像在说什么。 对对对 对, 對, 對、啊，只是心中有一个未完成的清单呢、啊。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会做这个 podcast 节目嘛？但我们中间可能会参差几集什么直播 哦，好啊， 这个直播就是那种 就解答，帮大家解答。 哎、 欸， 对对， 就比如说大家， 我们会给大家留言， 对对对对对、嗯，有什么问题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就可能会开一个直播就来了这样。 嗯、好、啊，如果你们不弃嫌的话，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对啊。那我们这个下一集我们一样会邀请到非常重量级的来宾。 嗯，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很爱借钱的来宾，不是啊，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他有他的理财方式啊。 对，他算是他蛮会理财。哎、欸，没有， 其实算不错了。 皮皮应该是更最会理财。 皮皮是保守型。 对， 嗯，保守型十根魔毯力基金的那种。 那是什么东西？ 我跟斯坦利， 十根魔毯力是什么？ 好的， 听不懂啦。 各位朋友，谢谢大家哦，欢迎，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雨辰。 谢谢雨辰， 喜欢我们，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胖虎人生相谈室的朋友，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然后同时按下小铃铛啊、哦， 订阅、按赞、分享。 是的， 我今天早上还讲过而已啊。 没错，对。那雨辰今天没有去，也是特别计划，我们就不讲了。 对啊，你们 这个节目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哎、欸，这什么时候播啊？ 这个预计下下礼拜吧。 哦，那很快，我那个五月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干嘛。 哦，那一定过了啊。我们这个节目播出大概是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嗯， 对啊，但我觉得今天表现的不够好，超烦。 哎呦，今天给你喝了还表现不好。 不是这个啦， 是 我 喝多 一点。 我早上，今天现在这样唱， 今天我觉得不错， 现在这个不错吧？ 畅谈我觉得很开心啊，很开心 啊，因为就是要这样。 对啊，我觉得这可以随便播个四五个小时都没问题。 对吧？对吧？ 哎，我之前每次跟你表演，我跟你表演酒喝了也是聊聊不完。 我知道， 我跟他去那个超久的。 有啊， 两场哎，两场超久。 好的，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胖五人生相认式节目第三集哦，我们的特别表演旅程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 这是个好节目，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可以了解一下乐团的生态，或者是。我们这些人在做什么？ 对， 因为很多事情可能跟你们想的不一样。 嗯， 对，有的看起来很轻松，但其实不是那样子。但有时候看起来很不轻松，但可能很轻松。 真的，你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好像在瞎聊。我们做了两个小时的功课。 我跟你讲，不是，我们做了20年。 对，我就要讲这个被抢走。 谢谢大家，欢迎谢谢我们收看我们今天的胖五人生相谈室，我们下次再会了 ，Goodbye。 拜拜。